大家熟悉的九寨沟景区，3月8号，也就是从本周起，在限区域、限流量、限时段、限方式的前提下，向旅行社组织的团队游客正式开放了。开放后的九寨沟景区实行淡旺季票价，必须要提前预约购票，旺季每张110块，淡季40块。这也是去年8月8号九寨沟县境内发生7.0级地震之后，九寨沟景区首次面向游客开放。开放区域为沟口经、落日朗瀑布至长海、扎如沟的扎如寺和日则阁的静海。由于九寨沟景区每天限流，因此旅行社方面会控制收客人数。进入3月，林芝将迎来一年一度的西藏桃花节。为了吸引游客，当地政府出台了4月30号前全区所有 A 级旅游景区免费、3星级酒店以上住宿5折的优惠政策。南方花期要早于北方，目前江西婺源、云南罗平、广西龙脊、福建古田等地的油菜花已经逐渐开放了。因为各地的花期均有所不同，所以建议想出门赏花的市民朋友在出行前查好相关的信息或咨询旅游顾问，别耽误了花期。网络平台的旅游信息显示，目前旅游产品的价格较春节已经有了不同程度的下降，正是错峰出游的好时节。进入3月份，增加的不只是各位听众朋友的体重，最近北京的气温也随着春天的来临开始慢慢回升了。在家里被窝里窝了一个冬季的小伙伴们，是不是对这个春暖花开的季节抱以了热切的期待呢？估计想着要趁着这大好季节出去逛一逛，那趁着狗年刚开始，赶紧为自己定下一个旅游小目标吧。贴心的我苗山就为大家准备好了这份北京旅游时间表。想知道每个季节最适合去哪儿吗？想知道那些只有资深驴友才知道的小众秘境吗？收好下面这份攻略就够了。3月首推潭柘寺，关键词赏玉兰。潭柘寺毗卢阁殿前东侧有2株400年的双色玉兰，是我国迄今仅有的2株明代双色玉兰。人们用大乔小乔两位三国佳人来形容它们的美，名曰二乔玉兰。每逢3月花开时节，这2株玉兰树如同灿烂云霞一般，香气袭人，享誉京城。那地址呢，在门头沟区潭柘寺镇潭柘寺景区。潭柘寺门票每人55元，公交从前门、阜成门乘油漆或在苹果园转931路可直达。自驾呢，从市区出发，可在五孔桥沿富士路西行，走108国道直达潭柘寺。4月首推平谷，关键词赏桃花。1到4月中旬的时候，就可以去平谷看桃花了。22万亩桃花悄然绽放，这里每年还会举办国际桃花音乐节，想走桃花运的朋友一定要来这儿了。花丛中转一转，定能沾一身喜气。看到十里桃花盛放的壮观景象，是不是被惊喜到了呢？自驾路线，京平高速密三路出口向北，可以直达桃花源赏花区、小玉子桃花海行宫赏花区。第二种方案，京城高速密三路出口胡雄路。方案三，京平高速崔姓路出口向北，可以直达崔姓路赏花区。方案四，京城高速密三路出口昌津路、崔姓路。公交线路，东直门乘918路或者852路公交车到平谷后，转乘平19、20、21路公交，可以到达各赏花区。5月玉渡山，关键词高山、大草坪、忘忧湖花。5月的玉渡山已经开始焕发不一样的生命力和活力，不管是这里一层又一层的草甸，还是碧波荡漾的忘忧湖水，都充满了灵性。站在草坪上举目远眺，蓝天白云下美得像一幅静美的山水画卷，在这里所有烦忧都可以放下。地址北京市延庆区张山营镇玉皇庙村东，票价每人60元，老人学生凭证件半价。沿八达岭高速公路到延庆城区，走110国道，走古龙路，按玉渡山景区指示牌行进。公交由八路始发站前门、安定门地铁西口，每周六日发车。德胜门建楼每5分钟对开一辆，到延庆县城再乘920环线到玉渡山景区。6月份要到神塘峪自然风景区，关键词潭水栈道。

店，浪漫女神月，车险到期未投保车主，致电人保直销车险成功测损保费，就送价值129元进口永生花车用挂坠。 花永生，爱永恒，保障一路相伴。 4001244567。 关注一下路面上的最新情况，目前本市各主要路口路段交通行驶基本正常。北京文艺广播提醒各位司机朋友们注意道路行驶安全。 您正在收听的是我们出发吧，我们出发吧。 清晨北京，资讯汇聚，思想汇聚，心情汇聚， 出发向前，我们倾听，我们表达，我们创造。 一起走，欣赏眼前风光。 一起走，朝向诗与远方。 北京文艺广播，每天清晨7:30， 我们出发吧。 欢迎回来，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正在播出的《我们出发吧》周日版，我是主持人苗山。今天我们邀请到的是去哪儿网职业旅行家小叶，有请。 大家早上好，今天呢将由我和苗山一起带领大家去日本来玩一玩。 我今儿谈不上带领，我今天也是被带的，主要是指着小叶带着我去逛。哎，今天咱们去日本对吧？ 对。你知道我去年去了4次日本对吧？ 我知道，不光去年，你每年都去4次以上。 对对对，日本呢距离咱们国家非常的近，一般的直飞的时间大概是在2到3小时左右，所以还是非常适合大家选择在假期的时候能够出去玩的。 怪不得你办了个多次往返，没事就去溜达一圈。 而且呢，我想提出我今天的第一个问题，大家 还没出发呢，又有问题了。 对，第一个问题就是大家猜一猜我平均的机票价格往返价格大概是在多少钱？第一个选项呢是3500块钱，往返含税机票价格。 哦，就是花在机票上面的最终价格，对吧？ 对对对对，第一个选项是3500块钱。 好， 第二个选项是5000块钱。第三个选项是3000块钱，第四个选项是2000块钱 啊。哎呦，这有点难，我本来觉得应该选 A， 但是呢后边又有更少的，但我又觉得你又专业，你就是做机票的，所以你肯定能淘到特别实惠的价格。 对，大家猜一猜我的平均价格。我说的是这因为我去了4次，那么4次它肯定是有贵有便宜嘛，那么大家就猜一个平均价格就可以了。 好嘞，那咱们就直接说吧，我猜一个就代表大家了。3000吧。 3000是吧？其实是2000块钱 啊。 对，而且我最便宜的一张往返机票价格是1500块钱，而且还是全日空，就是五星级服务的一个航空公司承运的，而且那个时间段非常好，是周六去，下一个周日回。 哦，全日空其实还是 A 级航空公司呢。 对。 我天哪，好，今天在整个节目当中呢就等待着小叶为我们分析一下怎么能够淘到便宜的机票。但是今天我们主要要带大家到日本的哪里去旅行呢？ 我今天呢要带大家去一个非常知名然后非常有意思的而且全家都可以去的一个地方，叫做奈良。 哦，奈良，所以今天我们的目的地现在出发奈良。 一天的正确打开方式应该是侥幸开心，喜静笑脸，穿好幸福，手提梦想向着前方，系好安全带，我们出发了。 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好像应该配着这样的音乐才 对， 是不是？我们现在就到达奈良了哈。 我们先要到达的是大阪，因为奈良是没有国际机场的， 所以从北京可以直飞到大阪。 对，关西大阪，就是大阪的关西机场。然后到了大阪的关西机场之后呢，我们坐 JR， 就是它的很像我们高铁一样的这种铁路，大概的时间到达奈良的时间大概是1.5小时左右，就是单程，非常非常近，相当于我们从北京到天津的那个距离感觉。 那这个火车是不是我们印象里的日本新干线啊？ 可以这么理解，因为新干线只不过是比它的速度要更快而已。 哦，就是同一条路线， 单快车慢车， 对吧？ 新干线是最快的一种， 对。 GR 铁路是比较经济实惠的。 GR 铁路里面也会有新干线的线路，所以只不过它的承运的车辆是不一样的。 哦，所以 GR 是一个铁路公司，对吧？ 对。 哦，所以大概是搭乘一个多小时的时间， 差不多一个半小时左右就可以到达奈良了。那么我们到达了奈良之后呢，很多人就说啊，到奈良之后我要先去看路，因为奈良最有名的就是它的小鹿，就是我说的不是道路的鹿，我说的是动物的那个鹿， 是梅花鹿的鹿吗？ 对， 但是不是梅花鹿， 对，不是梅花鹿， 但是那个字儿是梅花鹿的鹿， 对吧？我们看到的很多的鹿呢，是出现在奈良的它的公园里面。这个公园呢是一个开放性的公园，它连接了奈良非常知名的两个景点，第一个是东大寺，第二个是春日大社。 春日大社，这个基本上是下了铁路很方便就可以到达的景点，是吧？ 公交车大概三站左右就可以到达，而且如果你要有他们关西机场的这种就是公共的交通卡的话，非常非常便宜，你直接上车以后刷一下卡就可以了。大概一次的价格是150日元左右。 合人民币是多少钱？ 合人民币大概就是7到8块钱。 哦，可以。 对，就是日本的交通大家都会说觉得它很贵，但是其实如果是它的贵呢，可能是集中在大城市，比如说是东京啊，像大阪啊等等这样大的城市。但是真正到了二三线城市以后，它的基础设施第一个是非常完善的。那么第二个，它的平均的价格也不会很高。 好，我们现在就到达奈良的这个什么公园来着？ 它的奈良公园，奈良公园它直接连接着我们今天的两个重要的目的地，第一个是东大寺，第二个是春日大社。 好，我们今天先去哪个？ 既然是先到了这个公园之后呢，我们就要我就要抛出我今天的第二个问题了。 好，已经第二，好，这是一个正式的问题啊。 对，正式的问题。 对，正式的问题。 这个正式的问题呢，就是说我们经常看见有小摊上卖小饼，那么这个饼是干嘛的？ 小饼，什么样的饼？ 就是一个 鸡蛋灌饼。 这是咱们这边的，它是一个很像我们吃的米饼、雪饼一样的小饼，但是它颜色比较深，然后就在它奈良公园里面。 是摊的吗？ 已经做好了的。 对，但是它的口感是脆的还是软的呢？ 这个我不能告诉你。 哦，不能说是吧？ 对，这个不能说。 好，我们这个问题就是说，在奈良公园里面随处可见有那种小商贩吧，应该是。 对，小商贩直接推着车 卖小饼。 对，小饼。 那卖的这个小饼是什么？ 是干嘛用的？ 哦，是干嘛？难道不是吃的？ 是吃的。 哦，还有其他功效？ 对。 好，这个奈良公园里的小饼除了是吃的，那主要是做什么用的呢？您知道答案吗？如果知道的话，就别忘了赶紧搜索微信公众号苗小山，树苗的苗，大小的小，珊瑚的山，给我留言告诉我您认为对的正确答案，就有机会获得我们节目的特别礼物哦。这个奈良公园里面的小饼到底是做什么用的呢？ 这个小饼呢其实是喂鹿的。 哦，不是给我吃的。 对，所以你当时问我说它的口感是什么样，我想说我真的回答不了你。 哦，原来是喂鹿用的。 对，就是在这个公园，尤其是包括东大寺也好，春日大社也好，大家都会随处看见有四处游弋的鹿。那么大家在看到这种鹿的时候呢，千万不要随便的喂食，因为这些鹿啊其实还是有一定攻击性的。对。这边呢公园里面呢会给大家提供就是购买鹿饼的地方，就像这种小的摊贩，然后如果说是想要买这些鹿饼给小鹿吃呢，需要注意一点。第一个呢是说不要一次性拿太多。有的时候啊，就是有些漂亮的小姑娘，她买完鹿饼以后，那些鹿就突然一下全部都围在你的身边，几乎你还没有掰出来呢，你的鹿饼可能就被抢光了。 就鹿自己直接上去抢啊。 对， 所以就是他们感觉到有一个小鹿发现了，哇，这儿好吃的，然后就呼朋引伴， 几乎你可能在几秒内你就会发现你的身边聚满了鹿。 哦，所以就别露富，别露， 千万别露， 千万别露，你身上有这么多的好吃的。 对。为什么在这里有鹿呢？因为在这里呢，尤其是奈良时期，鹿是被就日本人认为是非常有灵性的一种动物。那包括春日大社，就是每一个神社里面都会供奉一个灵物，它可能是一种动物，比如说像福建道和的它的 就是灵物就是狐狸。 嗯， 那么春日大社他的灵物就是小鹿。 嗯， 而且是一只白色的小鹿。 嗯， 在这里的鹿呢其实都是受人保护的，不管你是怎么受鹿的欺负，你是绝对不能欺负鹿的。 哦，所以说其实小鹿还是当地奈良的一个象征，对吧？ 对对对。嗯，那我们今天我们喂完了鹿呢，接下来就要到东大寺去了。 好。 嗯，东大寺呢是日本华严宗大本山，又称大华严寺、金光明寺、天王护国寺等等。那么在这里的这个寺啊，是很像国家的一个很有国家的一个象征，就很像我们的雍和宫这样的一个就是一个佛教的圣地。那么经常就比如说像天皇，即使现在每年都是在东京居住，但是他也会抽时间跑到东大寺和春日大社来进行祭拜的。 这个在宗教方面是一个比较神圣而且比较高地位的 对 一座寺庙。所以也是值得游览的， 非常值得游览。 我相信它也是历史很悠久的，对吧？ 对。那么我接下来要抛出第二个问题了。那么东大寺啊，它其实是有一个套票的，就是它门口有一个博物馆，博物馆的门票呢是单卖的。如果你是不太想要去看博物馆的话，你只可以直接只买东大寺的门票。那如果你说我出来以后我觉得时间还够，那我要再买一个，就是再单买这个博物馆的门票，它是合起来的这么一个价格呢，还是说我需要单买？ 就是说这个东大寺的门票价格有一个套餐。 对， 有一个套餐可以购买，就是你可以买博物馆和这个东大寺的一个套票。当然了， 相对来说比较便宜。 对，肯定是价格比较实惠的。但是如果我觉得刚开始决定好，我是没那么多时间，我只看看博物馆好了。但是从博物馆出来发现还有时间，我还是可以去东大寺的。但是单买两张票可能价格就会贵了。 对， 那是不是这样呢？您猜猜看。现在苗小山的这个公众号就为您打开，赶紧等待着您的正确答案。我猜估计能够一样，因为我想这个博物馆是希望更多的人去了解的，所以我觉得是不是在国家在这方面就会给大家一些实惠，让大家尽可能的去参观了解这里的历史。 对，你说的是非常对。因为一开始的时候其实我呢是中午左右到达的东大寺。我就觉得说就是连吃饭的时间都没有，我都是在那公园里面随便找了一个地儿，然后远离了小路才把我的便当吃完。吃完了以后呢，我就是 远离小路。 对，我特别害怕 便当也会被抢。 对，真的是会抢的。那么我就直接进到东大寺里面了。当我看完了以后觉得说其实我觉得还是可以了解一下历史，但是我没有买这个套票。如果具体的价格我记不住了但是大概是这么一个，就是东大寺的门票是大概500日元左右，如果你要单去它的博物馆的话可能是400日元左右，但是它的套票应该大概就是800日元这么一个价格的一个区间范围内。后来呢我就说那算了，即使贵一点就贵一点，我就先到博物馆门口就是直接就给了他400日元。那么但是他的工作人员呢看到我手上有一张 票根儿，是吧？ 对，票根儿，他就直接冲我摇摇手，把多余的钱退给了我。 所以就相当于把这个套餐票差价补齐了。 对，就可以了， 不是按照两个单价票买的。 对的对的。 所以大家如果到这个春日大社和这个东大寺游览的时候就别忘了东大寺和博物馆是有联票的。 对对对， 可以省一些银两。 而且我也非常建议大家这两个地方都要去。因为呢东大寺呢它现在保留的是建筑和它里面一个非常非常有名的一个佛像，那么如果纯粹你是以游览的角度去看呢，它确实是一个非常震撼的一个地方。但是如果你还是想要了解一些历史的，因为毕竟奈良时期呢是一个非常就是很像我们唐朝时期的那个长安的那种感觉，那么如果你想要了解那一段时间的历史的话，我建议大家还是去博物馆看一下。 所以大家如果有机会的话就别忘了逛逛这个博物馆，还是非常有意思的，了解一下当地的历史。 现在我们看完了东大寺，也逛完了博物馆，旁边就是一个皇家的神社春日大社了。 好，春日大社来了。这个名字听上去像是一个下棋喝茶的地方。 它门口还真的有这么一个茶屋、 哦、 那么我现在就要问问这个茶屋到底卖什么。 我们这个上半段信息量特别的大，已经一不留神问了三四个问题了。 对， 刚才小叶提出的这个问题就是，当大家来到春日大社游览的时候，春日大社门前有个茶社， 对吧？茶社顾名思义，我们一般想一定是卖茶的，但是既然小叶提出来，我相信要么是不止卖茶，要么它就不是卖茶的。 它最有名的到底是什么？ 好，最有名它到底卖的是什么呢？您知道吗？ 上班、下班、起飞、出游，人生是一段旅程，出发才能遇见未来，我们出发吧。 春日大社到底是卖什么的呢？茶社嘛，肯定是下下棋呀、啊、喝茶呀、 啊、果子啊，然后大家 吃吃点心、啊、 对对对对，那大家都会觉得说，哎，那最多就卖卖和果子嘛。 和果子其实就是点心嘛， 对 吧？对， 就是那种带馅的点心。 我印象里这种茶社在日本就是西式的咖啡厅。 如果你来到这里，你就可以尝到一个就是当地非常有名的一种粥、 啊、 叫做对粥，因为它这里卖的一种荷叶粥特别特别的好吃。而且它还是、尤其是如果当你是比如说夏秋交替的时间或者夏天的时候去喝它的冰粥是最有名的。所有路过的人都会选择在这里买一碗冰粥来去去暑纳纳凉。 它其中有一些什么特别的成分吗？是当地产的吗？ 对，它的这里面会放荷叶。 哦，荷叶。 对，因为奈良最有名的还有这种用荷叶做的寿司， 所以说用荷叶当这个食材的一部分是 对对对 奈良当地的一个特色，对吧？ 对，是的。 所以我其实可以理解，除了茶社里面可以喝到荷叶粥，还得可以尝到荷叶做的各种吃食。 对，其实呢日本的食文化呢和我们国家的食文化是一脉相承的。那么我们这边呢，尤其是很多地方，比如说像淮阳啊，像粤菜啊，都非常讲究食材，就是我们会选择当季的一些食材然后来做到我们的菜肴里面。有的时候我们去比如说像广东的地方，我们去问他说，哎，我们今天要吃什么什么什么什么的时候，大厨经常会说，哎，今天有一个什么东西特别的新鲜，或者说什么什么东西当季了，到季了应该吃什么了。那么在日本其实也是这个样子。尤其是像日本的怀石料理，怀石料理的话大家总是会觉得说啊，它的步骤非常繁琐，然后它的器皿非常的奢华，但是它其实真正的日本料理的食文化的精髓就是当季的食物， 时令 食材，对，时令食物一定要入食材。你经常会发现它的菜单是跟随着季节的变化而不同的，这个季节应该吃什么，那么是由它当时的时令的情况来决定的。比如说像现在的时候呢，就可以有一些花儿，来入菜了。然后到秋天呢，它可能就会有栗子做的米饭，然后比如说有一些茶叶做的一煎茶蛋糕都会入到我们的菜里。 我们在旅行过程当中啊，到了一个地方，我觉得都应该是从当地特色出发。 对， 无论是时节还是地方特色，尝一尝不同以往的，不要老就是走遍全世界都在找中餐， 或者说走遍全世界，像我原来啊，真的是走遍全世界都想找一个鱼香肉丝去尝一尝。后来我发现，确实是当你进入到某一个生活当中，或者说当你进入到他们自己生活的街道里面，就才能够品尝出来，这个地方真正和我们原来我所出发的地方的一些不一样。 所以这就是生活的意义，真是一个浪漫的事儿。刚才我们聊到的就是春日大社里面的荷叶粥，这是当地一个特色。我相信在这个大社里面还会买到荷叶的其他食品，对吧？ 它主要其实也是都是在这个茶屋里面来售卖。因为春日大社呢更多是一个以一种神社祈福的这么一个作用在里面。在这里呢我还想要介绍一件事情，就是说不过我先把我的问题抛出来吧。 好， 这次节目的最后一个问题。 好，这个时段的最后一个问题。 对，这个时段最后一个问题。在日本逛神社的时候呢，经常会看到门口有卖这种玉手的。 哦，玉手。 对， 玉手的手是哪个手？ 是守护的手，就很像吉祥物一样。 啊，吉祥物。 对，就像我们在求一些比如说保佑自己的一些小的物品，小的吉祥物一样的东西。那么日本人呢是经常会 逛神社，他们把到神社祈福求一个御守，就像我们平常早上起来看天气预报一样的，就是如此平常的一件事情， 求个护身符。 对，我想问大家的一件事情是说，这个在门口卖御守的女孩，她的名字，就是她有一个专属的名字，这个名字叫什么？ 首先卖御守在奈良当地卖御守通常是小姑娘，对吧？ 对对对。 然后小姑娘 在日本 都是， 对 吧？ 都是小姑娘 哦，卖御守都是小姑娘。这个小姑娘她有一个特别的称呼，那这个称呼是什么您知道吗？好，我们利用广告和宣传的这段时间，大家可以开动脑筋，如果您知道的话就别忘了搜索微信公众号苗小山，编辑您的答案发送过来，有机会获得我们出发吧周日版特别礼物哦。我是苗山，稍后接着聊。 Balanço nos braços como aves suaves, batendo as asas na dança. Danço a hula hoop e o cha cha cha. Sou estrela no céu. Vem tocar meu corpo sensual. Quero ouvir você chamar. Ao te ver dançar.Deixo o meu olhar preso ao teu olhar, como estrela no céu. Todo o meu desejo é te dar um beijo e contigo dançar, hula girl.

平谷金海湖多云，8度到零下1度，怀柔红螺寺多云，6度到零下1度，怀柔慕田峪长城多云，5度到零下4度，密云云蒙山多云，5度到零下6度，大兴半壁店森林公园多云，8度到零下3度，门头沟灵山多云，2度到零下9度。旅游天气预报为您播送完了。 出行好伴侣，876路况信息。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补气养血就用同仁乌鸡白凤丸。同仁乌鸡白凤丸治疗女性气血两虚引起的月经不调、行经腹痛等症。 三月浪漫女神月，车险到期为投保车主致电人保直销车险成功测损保费，就送价值129元进口永生花车用挂坠。 花永生，爱永恒，保障一路相伴。 400-1234567。 关注一下路面上的最新情况，目前本市各主要路口路段交通行驶基本正常。北京文艺广播提醒各位司机朋友们注意道路行驶安全。 您正在收听的是我们出发吧，我们出发吧。 清晨北京，资讯汇聚，思想汇聚，心情汇聚， 出发向前，我们倾听，我们表达，我们创造。 一起走，欣赏眼前风光， 一起走，朝向诗与远方。 北京文艺广播每天清晨7:30， 我们出发吧。 本节目由中信旅游赞助播出，中信旅游环球旅游好伙伴，10109898。 在普吉岛，琪琪第一次画了大海，6岁的肉肉在巴黎自己拍了100多张照片。 世界带给孩子的远远超出想象。 中信旅游推出一家一团，专为家庭出游设计，两人成行，专车专导，行程灵活，价格惊喜。欢迎登录中信旅游优哉网，或致电10109898。中信旅游，环球旅游好伙伴。 欢迎回来，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正在播出的《我们出发吧》周日版第3时段，我是苗珊。今天我们邀请到的是去哪儿网职业旅行家小叶，有请。 嗯，大家早上好，刚才那个问题想的怎么样了？ 哇，你这进的也太快了。我觉得大家应该想的差不多了，但是呢，想不出来，反正我是没想出来。我们刚才那个问题，咱们先再重复一遍哈。 对，日本的神社门口卖玉手的女孩，她有一个专门的职业的名字， 专门有一个称呼， 对， 是什么呢？您知道吗？答案就是 巫女 啊。巫女是哪个巫？ 就是巫术的巫。 哦，巫女。 嗯，对， 会法术的姑娘。 对对对。 好吧，反正是他们当地的神话故事。 对对对。 但是我相信现在的人也宁愿相信是对自己的一个祝福和祈福， 对， 对 吧？ 就是所有人都是非常尊重这个 传统吧。 对，而且对，而且这个巫女不是随便就可以当的，是必须要 有考试， 不仅要考试， 真的有有资格证的吗？ 不是，他不是说你想当我就可以当，而是说你们家要继承这个神社 哦，要传承， 对，有传承的。那就是我记得小时候有一个动画片叫做《美少女战士》， 哦， 里面那个火野丽就是 代表月亮消灭你， 对对对，里面那个代表火星消灭你的那个女孩其实就是巫女 哦。 对，而且一般啊，就是这种神社的继承人，他们家里都是要有一定资产的，因为 财富积累。 对对对， 啊，好，反正总之我们刚才提到的是在日本当地，凡是卖这种玉手的小姑娘，他们的特别称呼就是巫女。您答对了吗？好，我们现在春日大社在上半时段已经逛得差不多了哈，现在是不是要转战下一站了？ 对，我们接下来呢就是把景点逛完了，我们好好去看一看奈良本地的一些建筑和特色。 哎，这个好。其实我们对这个奈良的印象大部分是历史上面的建筑特色， 而且从1200几年就开始有，而且日本的皇室就住在奈良。 皇室住在奈良，是一个皇家所在地。 对，为什么我要带大家去逛一逛奈良厅呢？奈良厅呢其实也是历史非常的悠久，从春日大社出来以后， 往我们的 GR 站的方向走，就可以到奈良厅了。奈良 回到我们刚才下车的地方。 对对对，奈良厅呢是奈良最古老的一个小镇。那么它那边的小巷里面会有几百年的历史，就江户时期的那种木造的那种房子。 嗯， 那么你在那儿去看，就每一个建筑和每一个建筑之间就很像逛我们北京的胡同一样。 哦， 对，而且那里面的店呀，它一到下午三四点钟它就会闭店。其实每天开的时间不长，但是每一个店都非常的精致。然后那个店里面有制造非常精良的和服的 手工匠人， 对对对，欧巴桑会来接待你。那么当你看的每一样物品，就是它可能是很简单的一样物品， 嗯， 但是它的价格制造价都是非常昂贵的， 因为是纯手工的，对吧？ 对， 而且是按照古代的制作方法， 制作方法、嗯、对。它的有一家店，就那时候开玩笑嘛，说比如说并排的两家店，那么你去这家店问说，哎，你们两家都是百年老店是吗？然后另外一家店的人就会告诉你说，嗯，虽然说是这样的，但是他们家换过主人。对，这是高晓松一个非常经典的段子，但是这个段子用在奈良也非常的合适。因为我当时是直接去奈良厅喝了一杯非常简单的茶。 嗯， 那么我在和就是他的主人攀谈的时候呢，他就会告诉我说这家店和其他店的区别。当然、嗯、他会用一种非常简单的方式，然后让你能够懂。你可能并不是每个细节都能听清，但是呢你能够感受到就是主人对于他自己的自产的一些物品的那种骄傲。 对、嗯、就是对于自己这个家族里面技术的传承，技艺的传承的一种自豪感、嗯、 对。而且呢像这样的房子呢，你不用担心它的上下水问题，就比如说像住在我们胡同里面， 我不担心但是常住就会担心了、嗯、 可是你总要上个厕所呀。 啊，对对对， 对吧， 老房子是吧， 对，老房子总会担心这样的问题。但是在这儿如果你有钱想要投资买一栋房子的话，或者说买一栋这样的比较历史悠久的建筑的话，那么你不太担心的一件事情就是说，像我们比如说可能买胡同里面，那你会觉得说我要翻建呀，我要改上下水呀， 对对对， 这些都做得非常好。因为我印象特别深刻，然后当时我跟老板娘说啊，我可能要借用一下厕所的时候，老板娘带我曲径深幽的就是走到了一个特别小的地方，说啊，那您请进吧。进去以后你会觉得说，那么古老的一个房子里面竟然有如此现代的一个免治马桶，而且它的就是整个的排水排气的那个味，就是味道也非常清新，然后它又非常通风，那你就会觉得哦，在这里你真的是可以感受到说古朴与现代之间的结合 啊。就是说它的外观看上去是老房子， 对 吧，还是比较旧旧的感觉， 对， 但是内核是非常现代的， 对。而且你的就是它是在一个相当于他自己造的一个井里面，因为日本人啊、嗯、他的居住的环境相对来说的面积比较小， 嗯， 但是你可能就是一步一井，嗯，他的院子可能也就两平方米这么宽，但是他这里面他会设计有比如说有摆放的一些东西、嗯、然后还会有一个小的这种盆景，甚至还有会小的松树等等， 嗯， 不让你觉得说有那么的局促，会让你觉得说哎，好像是麻雀虽小五脏俱全。 对，其实日本的这个小户型设计一直在全世界都是非常 有名的， 对，非常有名的。我们看日本人的这个家庭主妇对于家的这种热爱，就体现在他们把家的小花园 嗯 布置的井井有条，又有每个家都有自己的特色， 嗯， 包括哪怕是窗台上那么窄的地方，都会用不同的盆景啊、盆栽啊来布置， 嗯， 所以有的时候去日本旅游的时候，哪怕是在居民区逛一逛，也是觉得很有特色的。 对，那么我还有一个问题要问大家。 好，我们的问题又出来了，下半段的第一道问题。 这个地方呢，每年六月一整月会举行一个活动，这个活动和一个动物有关。 几月份？ 六月份。 六月份，每年的六月份哈、嗯、 对， 难道不是鹿吗？那个地方当地不是以鹿？ 如果问题那么简单的话，我就不会给大家抛出来的 好吧，我很尴尬 对， 好，就是说每年的六月份在奈良当地， 对， 有一个比较盛大的活动， 在这个奈良厅，就是我刚才 奈良厅、 嗯、对，我在介绍的这个比较古朴的居民区里面会举行一个非常有意思的活动，这个活动和一种动物有关。 嗯，那这种动物到底是什么呢？您知道吗、嗯，搜索苗小山，把您的正确答案发过来吧。 2018，一起出发。这里有阿尔卑斯山的融雪，也有维多利亚的彩虹。 这里有加勒比海的浪花，也有香格里拉的神话，这里有外面世界的风，更有家乡鼓楼的钟。我们出发吧，2018向世界出发。 是不是可以揭晓答案了？我真的是一点思绪都没有，我就觉得这个地儿肯定 和鹿有关，是吗？ 肯定只跟鹿有关，还有什么别的动物？ 其实日本呀，在日本有一种动物和日本人息息相关，就是猫。 哦，整个日本人都喜欢猫呀。 对，都非常非常喜欢猫。 我只知道就是在餐厅里面有招财猫，做生意的老板很喜欢。 对，在日本其实猫的地位也非常非常的高。那么在奈良厅呢，每年6月份都会举行奈良的一个猫咪祭。那么在这一整个月呢，不同的店家会推出猫咪和猫有关的这种不同的周边，比如说和果子店就会推出那种猫咪的和果子，就是有那种就是像猫小爪子那种肉球做的那种糯米糍，然后小团子，然后就做的特别可爱，比如说有粉色的呀，粉蓝色的呀，然后就或者白色的呀，哎，就让你看了以后都不忍心下口的那种， 就是感觉不配上一句日语卡哇伊内， 都 不适合。 对，那么很多的店呢也会有这种就是很多猫咪的这种小玩意儿啊，然后大家知道就是比如说在日本会有很多这种以猫咪为主的一个咖啡厅，那么它会有这种猫咪作为旁边的陪伴，那每年6月份的时候呢，在这里的一些咖啡厅也会以这样的这个形式来吸引顾客。 整个日本人都很喜欢猫咪的， 对吧？但是在这个 奈良厅 里面， 对， 每年6月份会有一个特别的大型活动， 对对对， 是以猫咪为主题的。 对，如果喜欢猫或者说喜欢吸猫的同学们，就可以在6月份的时候到奈良厅，然后去感受这种就是猫咪萦绕在自己周围的这种感觉。 哇，那这个活动简直就是给喜欢旅行又是兼任铲屎官的责任的很多的朋友准备的。喜欢猫咪的话，就别错过这项活动了。逛了6月份的这个猫咪季之后，我相信这个奈良当地已经差不多了，对吧？ 对，如果说你在花了大半个上午，然后把奈良已经逛得差不多了，也喝了茶，吃了我们的和果子，那么接下来呢，我要推荐一个地方，距离奈良也就30公里左右远，然后离大阪也很近，那么这个地方就叫做宇治。 哎，这个地方我不知道跟我最喜欢的巧克力有没有什么关系。 对，那个地方就是出宇治的就是巧克力，包括它的 饼干啊， 对， 什么嘉兴巧克力饼干啊， 对对对对， 哦，就是啊， 对，因为这里的茶最有名， 抹茶，对不对？ 对 啊，怪不得，我都是在超市认识这个地方的。 经常会有看 对 宇治抹茶呀，包括我们这边就是北京最近也开了很多就是宇治抹茶店， 对吧， 很多的超市都可以买到宇治的巧克力饼干零食。 咱们国内啊总觉得进口的东西其实比较好的，然后呢它的质量比较高，那么在日本呢其实大家都认国产， 反过来， 对，是反过来的。国产的东西呢他们一般就会卖的比较贵，比如说大家看蜡笔小新的时候，然后小新的妈妈会跟小新说，哎，那个小新今天就会产带鱼哦，是国产的哦，赶紧回来吃饭吧，那么你就知道哦，肯定是价格不菲。如果大家觉得说，哎，宇治这个地方我可能还是没有什么印象，如果你玩旅行青蛙的话，你会看到有一个就是特别大的很像法器一样圆的这个东西，那么那个东西的地方其实就是在宇治。那么宇治最有名的呢是有一条叫做宇治川的地方。那么我接下来的问题呢也要抛给大家。 好， 这个宇治呢有一个非常有名的博物馆，那么这个博物馆和一个日本的书籍非常有名的一个著作有关，那么大家猜一下这个著作是什么。 哦，宇治当地有一家非常有名的博物馆，和一本书有关系。 对对对， 这本书叫什么？对不 对？ 对，希望大家快快的发送您的答案到苗小山的公众号，期待着您的正确答案。好，我们可能是今天最后一个问题了，是吧？ 对，今天最后一个问题了。 哎，这个问题我觉得难度很大，因为你实在是 但 是我实在 是 没有任何思路。 对，其实如果你要了解日本的文化呀，包括服饰啊，然后 感兴趣， 对，感兴趣，你肯定读过这本书，或者起码是听过这本书。 哦，叫什么名字？《 源氏物语》。 哦，《源氏物语》，那是那我真的听说过，而且这是一本非常著名的书籍。 对对对，然后如果你进到这个博物馆里面，你就会觉得说，哦，这里面真的就是像你书里面提到的很多细节，这里面都有，比如说像从服饰啊，到音乐呀、绘画呀、舞蹈啊，包括很多就是和宇治相关的一些情节布置，在这里都可以看到。 那我可以理解为这个博物馆就是在用一个博物馆的呈现形式来解读《源氏物语》吗？ 对对对对对、 啊、 那么在这里参观的时候，很多人都会觉得说，哎呀，我看不懂日语啊，或者说我看不懂这种日本的文字，那我能够理解吗？其实你不用太担心，因为这里面其实有很多，比如说像乐器的演奏啊、 嗯、 然后包括一些它的图像的一个解释，你能够很好的理解到它这个书里面包括它日本文化在这里面的一种集中的表现。 嗯，那真的是挺有意思的。如果大家有机会去奈良，另外游览时间比较充裕的话， 嗯， 就不如顺便去一下隔壁村的宇治。 对，然后再去那个《源氏物语》的博物馆来转一转， 来转一转。 宇治最有名的两家店，一个是伊藤久右卫门，另外一个呢，还有一家店，日本卖抹茶非常有名的，叫做中村藤吉家。 嗯、哦，这两家店是一个什么样的形式？是餐厅还是零食店还是咖啡厅？ 它的感觉就很像咱们这边的甜品店 啊、哦，甜品店， 对， 那就更像咖啡厅、甜品店一样。 对对对，但是呢，大家不要认为这个店呢，我们随便就可以进去。其实它一到高峰时期，它排队人非常非常的多。 我还不一，我去了还不一定能吃得上，是吧？ 对，而且每天下午到4-5点钟的时候，它就会关门了。 休息这么早啊？ 对，非常的早。 接不接受预约呀、啊？ 嗯，他是接受预约的。如果、 哎、 对，如果你要是有机会，然后或者说你住的店的前台，或者说是你的 Airbnb 的房东，人很好，你可以请他们帮你预约，打电话预约你几点几点钟到。 哦，这真的是一个好办法。比如说我们在这个国外旅游的时候、嗯、如果您订了酒店，麻烦一下前台的值班经理呀、 对， 客栈老板呀、 嗯、 帮忙做一些当地一些特色小店的预约，能够保证我们在短时间内不会错过。 对，而且呢，就比如说像优质的一些酒店，他们往往和一些当地的比较有名的一些店铺呢有合作，就是我这里的 VIP 的这个住户会优先享受到这种就是提前预约或者说能够约到座位的这么一个服务的。 哦，所以有的时候您住一些贵一点的星级比较高的酒店， 嗯， 其实您可以看一看酒店的一些服务项目当中， 嗯， 有可能会有一些免费的项目，对吧？ 对对， 可以好好利用一下的。 嗯， 那个我们今天也聊了很多关于奈良的话题，还有奈良周边的地方、嗯、最后小叶能不能给我们总结一些有没有特别需要旅客注意的地方？ 嗯，那么到日本去呢，大家一定要注意呢，是它有一个时差的问题，他们这边呢、 嗯、 会比我们这边的时差早一个小时、 嗯、 那么早这个小时呢，大家就会觉得说啊，那只不过是早一小时而已，但是它所有的时间其实都会提前，因为比如说像日本的商店它就会关门很早，尤其是这种私人的商店、 哦、 它一般下午4-5点钟就会关门了，所以如果你的时间相对来说排得比较的紧张，对，那么大家就一定要抓紧这个时间了。好处呢，就是在于日本人呢是非常非常讲究这个时间段的，他的时刻表几乎你是他的左右的时间不会超过1分钟，那么我们可以根据这个时刻表来安排我们自己的时间。 嗯，提前做好准备、嗯、是吧？ 对， 无论是交通或者是商场再或者一些景点， 嗯， 日本人都是严格按照这个时间表来进行的。 对， 所以大家最好也提前做好自己的旅行计划。 嗯，就大家尽量不要睡懒觉了，有时候可能一个懒觉睡过去，你可能就会错过很多的景点了。 那我们刚刚和大家一起畅游了日本奈良，也希望大家喜欢我们今天这趟旅行、 嗯、 给大家提供了一些小的贴士和工具性的信息、 嗯、 希望大家好好做您的旅行计划。如果您到奈良去了，觉得呢我们的推荐特别棒，觉得确实挺好玩，别忘了就告诉我们，也期待小叶下次带我们到日本其他的城市逛逛。 好的，那我们下次见喽。 好，我是苗山，感谢您收听今天的我们出发吧周日版，也希望您继续关注文艺广播下面的精彩节目。 本节目由中信旅游赞助播出，中信旅游环球旅游好伙伴，1010-9898。 在普吉岛，琪琪第一次画了大海，并且的肉肉